做的人，不害怕牺牲，只求你一句爱我。往前是解脱，后退是自由，我应不应该回头？风吹痛我双眼，我看不清楚，我平衡不了躲在我心里的苦。 下去。

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俗话说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近年来，关于教师的影片层出不穷。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影片《我的教师生涯》里的一位老师，一位荧幕中的灵魂工程师。 同学们好。 老师姓陈，名玉，你们以后就叫我陈老师好。 影片主要讲述了乡村教师陈玉的教师生涯，电影选取了他一生中几个重要阶段进行拍摄。影片跨越了40多年的执着，走过了大跃进、文革、新时期、新世纪等不同的历史时期，从刻骨铭心的初恋到结婚生子，直至倾其一生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。主要故事情节都是在青春校园里完成，具有诗意的艺术气质，多角度叙事，展示了一名乡村教师坎坷而执着的一生。 别人说农村愚昧无知，那我们做教师的就心安理得吗？就是要当个农民，也要当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吧。 电影没有太多的高潮，就是一个人生缩影。在乡下度过一生的陈玉，爱护学生，坚持理念，因为相信而执着，因为坚守而美丽。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，而他在不断重复和坚持着琐碎的点滴，但在感受乡村情绪、传播师道文化的故事情节中，还添加了平凡但感人的爱情元素，生死爱恋再现真情，提升了影片的浪漫气氛。 那得看你有没有耐心。 你觉得我是那种没有耐心的人吗？ 致敬春蚕意，感恩教师情。本期星光影院推荐国语佳片，由梁家辉和秦海璐主演的《我的教师生涯》。 这一生空牵挂，心若无怨，爱恨也

感情很容易毁了一个人，一个人若不够狠，爱淡了不离不弃多残忍。你留下来的垃圾，我一天一天总会丢完的，我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，你还是要幸福，你先 FM999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不后退。 FM 999是有条不紊 ，FM 999是温文尔雅 ，FM 999是雍容华贵 ，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我们都知道金钱是万恶之源，可是当遇到不劳而获的钱财时，哪怕是不义之财，又有多少人能真正避而远之呢？电影《夺命金》就像片名一样，再一次为我们敲响警钟。 时好买基金，时坏买保险， cash 始终要使要买嘢嘅。 你过嚟睇呢度股票几靓。 他们主要是投资一些国家房地产，风险高，投资利润相对高一点。 一位普通的银行女职员，一位商业大亨，一个正义的警队督察，他们本可以相安无事的，却因一笔巨款 连在一起，上演了一幕幕人性的阴暗面。电影紧扣主题，从一笔待存巨款展开。何韵诗饰演的银行投资顾问却心生贪念，将本该为客户回存的资金据为己有。 抢我存钱，呢度有500个，条数有借有还。 西九龙重案，他临走的时候带走了1000万。 故事一波三折，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的一笔私藏款，却遭到了由刘青云饰演的黑帮的劫持。负责案件的警察却面对生活巨变，急需一大笔钱，于是这笔非法留存的巨款被身份不同的人虎视眈眈，展开了一段争夺金钱的拼杀战。 塞钱呐、啊！ 咁嗰1000万喺边啊？ 股市跌咗好多啊，银行有 call 窿，层楼我唔要啦。 导演杜琪峰延续黑色悬疑风格，影片悬念重重，到底是坚守底线还是卖命抢钱，最后那笔钱归向何处，这些都将在影片中为我们一一揭晓。本期星光影院推荐国语佳片夺命金。 夜深了，我还为你不能睡。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，左右为难的你，不知怎样去面对。我能做的，只剩沉默体会。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，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，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，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，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。你不要哭，这样不漂亮。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。 慢的靠近，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。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。 FM 999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